最低气温-1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2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，正过来那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钉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以及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是元旦假期的第一天，我们在节目中还是继续昨天的安排，接着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精彩的长篇快板书作品《燕子李三传奇》。这是1984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的这家历史悠久的剧场举行的长篇快板书《燕子李三传奇》专场演出的现场实况。每一段回目呢是由一位李派快板书的传人来表演的，一直到最后大咒啊，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李润杰先生呢亲自出场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时段邀请您欣赏的是这段书目的第三回。 燕子李三被侦缉队打了包围，他们个个荷枪实弹，把李三也吓了一跳，要真开枪啊，李三也就没命了。这帮家伙不敢开枪，因为张大松管有话要活李三，所以光咋呼不敢真打。李三算事儿，前面腾腾两拳打到俩，后边一个倒踢踹倒仨，随后脚尖点地使了个燕子三朝水的功夫，蹭蹭蹭踩着侦缉队员的脑袋逃出了重围。前三找二，撒腿便追，他们穿大街越小巷，一直追到王府的墙外。眼看李三纵身跳进王府，前三找二一阵狞笑，哼，李三啊李三，我看你往哪儿跑吧。这才演出追侠搜王府，飞瓦救李三，表演者常志。 燕子李三逞豪强，跳窗突围走慌忙，他的身形矫健轻如燕，两腿生风似飞翔。侦缉队大队人马紧追赶，他这又喊又叫又放枪。前三照二，这俩小子可玩了命喽，他们为了一千现大洋，直累的角度又翻肠，是肺叶把心都扇凉了。他们追到了王府墙外，突然李三没了影儿。这俩小子直眉瞪眼发了慌，前三说，哎，飞贼肯定进了院，在王府之内把身藏，咱们跳墙进去给他来个掏老窝。赵二说，兄弟先别忙，这可是王府的大宅院，跳墙进院不妥当，要捅了娄子咱可担不起，最好跟队长先商量，如果队长有命令抓飞贼，我敢放火烧他的房。说话间就听得突突突突摩托响，马铁钉带人到了身旁，报告队长，飞贼进了王府院。嗯，你们怎么不追进去啊？这是王府，我们随便闯入怕违章。什么章？狗屁章，甭管他敦王庆王摄政王，这王府还能顶个屁？王府的王早就嗝屁朝了梁。快死了院墙安上岗，发现目标就打枪。现在这儿你们带人跟我进院去搜捕。说话间这帮人来到了王府的大门旁，马铁钉一摁电铃，没听着响，他妈有电吗？怎么他妈的里边也没人搭个腔？砸门！咣咣！他这拳打脚踢连声响，他妈的里边的人都他妈死绝了，没人开门就跳墙。马铁钉话音还未落， 就听见里边有人荒腔走板的唱二黄，想起了当年的事，好不惨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谁呀？带斧子来的怎么着？啊，这是叫门呐，还是砸夯啊？你要把这门给劈了怎么着？这么急，你们家死人了，到这儿来报丧的。嘿，你就听他说话这声音那个酸溜味儿吧，就好像掉进了大醋缸，泡了三天，捞出来这才刚亮亮，酸的那么倒牙石难扛啊。他气哼哼咣当一声把门开放，呼啦啦闯进了一大帮。哎，诸位诸位，这无缘无故的就乱闯，这还有没有国法汪章？马铁军刚才听他的腔调就有气，真想揍他两巴掌。哎，你姓什么？ 我姓张， 王人送外号醉鬼张。他妈的，谁他妈问你外号的？叫什么名儿？ 我的名字叫张路，人送外号醉鬼张。这王府一草一木都属我管，到这儿来有事儿得先通过我醉鬼张。 好，我先给你醒醒酒。说着话，马铁钉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， 哎呦，哎呀，这可没有您呐。啊， 没有没有，就再来一个你尝尝。马铁钉抡圆了胳膊，卯足了劲，呼，醉鬼张使了个穿袖，这么一躺，他这手叫穿袖钩子手，左胳膊一甩就是反巴掌。可是张路没有敢还手，把这架势摆得可真漂亮。就在张路的一亮眼，唰，侦缉队员全都蹲起了枪，不一动啊。醉鬼张一看这个举动，害了怕， 哎呀，有事咱们好商量，拿刀动枪的干什么？ 前三招二搭子枪，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侦缉队的马队长，你敢反抗就开枪啊！醉鬼张一听是侦缉队的，唰一下把他威风全甩光了，心里说坏事喽，这回我算碰到了钉子上，扎不死也得落身伤哦。他连忙叫了声马队长，马队长，哎呀，马队长，请您多原谅啊！我的眼长在了腚沟上，有眼不识郁金香，小人冒犯，请您多原谅。赵二说：“你他妈少废话啊！飞贼在你的府内藏，你敢窝藏飞贼，你就是窝主，跟飞贼一通问罪进牢房。”醉鬼张一听，嗯，坏事喽！怎么祸从天降，偏偏摊上了醉鬼张啊？他连忙说：“马队长，请您搜啊！这大胆的飞贼也太张狂了。”他只要在这儿，我就让他跑不了进这院儿。就好比进了阎王堂，我从小在深山古庙学过艺，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都在行，我是醉八仙带地躺，我还会蝎子倒趴墙。您瞧瞧这俩铁球，我从来没离手，我这指哪儿打哪儿不夸张，白天打飞鸟，我这夜里打燃香，打灭了香头香不断。马队长，您说我这功夫不算康吧？马铁钉闻听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那你说飞贼藏在什么地方？”“ 他就藏在……这我可不知道啊，前厅后院这么广。”“ 那你说什么地方容易把身藏？”“ 哎呦，这个……哎， 你跟我来，咱们先搜八大处。”甭管他回事房、管事房、阴安殿、待客堂、他的千岁房、娘娘房、配房、耳房、带茅房，给他来个一点不漏汤。好，走，火啊！前殿堂、后殿堂、东西配殿带耳房、东厢房、西厢房，他的南道座儿、北正房、车棚马厩带厨房、跨院房、偏院房、花厅雨煞带书房，他的库房、内室带客堂，从厕所到门房，从更楼到佛堂，牛郎假山荷花堂，把整个的王府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、四面八方、犄角旮旯都搜遍，也没见个人影。一晃荡，醉鬼张一身尘土蜘蛛网，浑身上下那个脏哦，就跟活鬼一个样。可他心里觉得还挺喝的，没搜着，他的心里有了底，当时就抱腕当胸开了枪。嘿嘿，马队长，看来这个飞贼没在府里藏。 你敢打保票吗？打保票，这话不敢讲，不过没搜着这个证明我敢担当。马队长，您不要着急，别生气啊，那个小猫子是难逃法网，活不长了，秋后的蚂蚱，没两天蹦的头了，您何必着急这么紧张？放屁，不紧张，放走了飞贼你代替，我这我可提不了。告诉你，飞贼没出这个院，要搜出来我让你的脑袋搬家里可不行。哎，马队长可别介，我小子说话不长眼，您打我骂我都应当，本来嘛没搜着心里就窝火，我都没问您是否口渴累的。马队长您不要着急别生气，跟我先到待客堂，我跟您泡点叶子，您先喝点水，然后再来壶老酒您尝尝，怎么样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这半天我的嗓子冒烟，火烧膛，说话间叫了声钱三和赵二，你们继续搜查药研房，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。说话间随张路来到了前厅大客堂，醉鬼当他这又沏茶又拿酒，端菜敬奉一阵忙，挥手把酒给满上。马爷您查查，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透瓶香啊，今天我陪您喝两盅，来三弦干一个。哎，说着话醉鬼当端起酒杯脖一扬，猛发现北山墙上悬挂的那张寿字匾，靠左角的匾下方搭了下半截英雄带，这大带子的金线锁银线箱上绣着一书兰花，真漂亮。醉鬼当当时吓得魂飞魄散，那杯酒没下咽，滋顺着他的酒糟鼻子往外淌，手一抖，酒中的啪嚓摔在地，头冒冷汗，蹄子筛糠，脸色变成了蜡袋黄。他心想，他知道这是燕子李三藏在匾后面，心里说：“我的妈耶，你可真是狗命的小鬼，活阎王啊！”刚啷啷，一堆铁球抓在手，起身撤步闪一旁，他一展双臂就要往上打。不好，只要一打就遭殃。把他打死不要紧，这嫌疑官司我可怎么扛？这一闪念，见马铁钉掏枪四下望，醉鬼张忙收怒中把他笑脸扬。马队长，掏枪干什么？嘿，喝酒您呢？来来来，咱继续聊天把酒尝。 聊什么？我看你刚才得了惊吓，酒杯落地脸变黄，是不是你有什么新发现要大显身手帮帮忙啊？ 哎，哪儿的呢马队长，这厅房咱们不是全搜遍了吗？啊，捅房檐摸房梁，连一根根团子上的尘土都蹭光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新发现呢？ 住口，你还想跟我耍花枪吗？我已经看出你那野鸡脸，变颜变色，又惊又怒又紧张，你掏出铁球干什么？是不是发现了飞贼在这儿藏，想发作又怕受连累，这窝主的罪名难担当，故而才没把铁球打出去，对吗？我一掏枪，你又把笑脸扬，哼，你的笑比哭都难看，耍花招，你是想到侦缉队里过热汤？ 哎，马队长，耍花招小人可没这个胆量。 没胆量，你刚才的举动怎么对黄？说不上来，我马上带你的侦缉队。 哎，马爷，马爷您喜怒，听我说端详。 说， 哎，好，我小子刚才表现的那个熊样，这才得了的外号醉鬼张，只因为我从小学艺受苦难，八仙全练得挺在行，醉八仙他这似醉非醉招数变，因为我嘴馋又没出息又窝囊，我爱贪杯受了点病，这病得的可时间长了，不知哪会儿他就犯，喝酒时必须心里坦然才能预防，只要这个心里窝点火，一喝酒酒能顺鼻子往外淌，当时就心惊肉跳冒冷汗，丑态百出心惊慌，今天我这是把病犯，只因为没搜着飞贼，我这个心里不舒坦，要不是陪您喝两盅的，这个酒我一滴都不尝，我知道一喝准犯病，我这叫舍命陪君子，今儿个我就是喝死，只当我睡觉没醒不起床了。哎，那个飞贼也他妈太可恨了啊， 他竟敢到这儿把身藏，他这不是给我摘牌匾吗？我这个护院还怎么当啊？啊，塞进院我这个护院愣没看见。马爷爷，您说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不？啊，我这悔恨交加，羞愧难当，没脸见人，恨不得扎进茅房大粪缸啊！好一副热胀冷缩的万能嘴，八面玲珑四面光，你的舌头上边有弹簧吧？啊，哼，你这是跟我斗心眼儿，瞎话编得还挺在行。告诉你，那飞贼我已经看见了啊，看见了，他在哪儿？他就在你的眼里藏。这句话像把利剑刺在张璐的心头上，当时就大咽吃撑杆，张嘴瞪眼直了波枪。本来张璐是真发现了绣兰花的大袋就在边角左下方，这大袋他一发现就知道燕子李三在扁后藏。他本来掏着铁球就要打，可他眼珠一转，心想只要一打就遭殃，一来是怕侦缉队咬他是窝主，这嫌疑官司难担当；二来是李三真要是江洋大盗，他的盟兄把地必定一大帮，这年头这么乱，我抓住李三消息必然要张扬，张扬出去我就得得罪一大片，要都找我来算账，这个饥荒可非寻常啊！我的脑袋可不是面捏的啊，这肉长的东西掉了安不上，没这个吃饭可就不香了。又一看见马铁钉掏枪刺下方，他这才强打精神，把他笑脸扬，信口开河编瞎话，愣说他的醉鬼有名堂。可哪知道马铁钉是受过专门训练，领阴差里见貌变色有提防，什么叫拍打呵护下真假虚实又恐慌，什么人也难掏他的铁手腕，他要是狐狸醉鬼张顶多是条黄鼠狼啊。可这张璐也算是有一套，他是喝卵石掉进大油篓，又圆又滑又硬棒，他见真下菜碟儿，使贪官风向，他的溜捧奉称敬，他的条嘴在蜜糖，他能软能硬能短能长，能圆能扁能柔能刚，撒谎从来不眨那眼儿，慌不过去他就装，连忙说马队长，我确实什么也没看见啊，那飞贼怎么会在我的这个眼里藏啊？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哼，没看见，抬起头来你望望北山墙上是什么？北山墙上，那是太后老佛爷亲手写的寿字匾。匾后边，哎呦，匾后边是山墙啊！住口！哼，你的花招我早识破，你别跟我捉迷藏。你眼看点脸变黄，看点变色有名堂，瘦子脸挂山墙，山墙玉匾有空当，空当之处把那飞贼藏，贼藏匾后你撒谎，花言巧语把我诓。说着话马铁钉转身抬头望，大张着鸡头举起枪，哎，叫声飞贼快下来，束手就擒好商量，果不然我这枪子儿可没长眼，手一动就打发那小子去见阎王，听见了吗？下不下？你要不下我可就开枪了。说着话马铁钉胳膊一举，手一扬，嗖，啪，从窗外过了一片飞瓦，正好打落他的手枪。马铁钉大吃一惊，回头看，唰，见一道黑影跳下了房。啊，抓飞贼呀，接着把他围上。马铁钉扯着嗓子使劲嚷，慌忙挂枪出了课堂，院里边电报乱晃，枪声响，儿童喊叫闹翻了江。您要问燕子李三怎么样，您下回书里听端详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李派快板书的传人，久居河北的快板书名家常志先生啊演唱的一段长篇快板书《燕子李三传奇》的第三回。这一时段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也先暂告一个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，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这段长篇快板书作品《燕子李三传奇》。

真叫马铁钉和醉鬼张猜对了，燕子李三就藏在匾后，马铁钉要是一开枪啊，李三的命就没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在外边房檐上站着一位夜行人，这位把屋里的一切看得是一清二楚哟。一看李三有危险，我不能瞪眼看他吃亏，唰一伸手接下一摞房瓦，唰扔下去了，啪正好打在马铁钉的胳膊上，马铁钉带人追了出去，唯独醉鬼张没走。这家伙是老奸巨猾，他心想啊，这准是李三的余党使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李三就藏在匾后，哈哈，活该我张禄露脸。嗨，李三，你想在我张某的眼皮底下滑下去，休想。这才引出一段燕子李还胆，夜行人倒刀，表演者陈永忠。 醉鬼张在那大厅点下喊声高，点后头不言不语静悄悄，这张禄越思越想越气恼，呆点后的飞贼你听到，我跟你讲了半天朋友话，你不该言不搭把我下眼瞧，我手里的钢胆要你的命，看你这个飞贼惊凿不惊凿，不打你的头，不是不打你的脚，不是砸你的肚子，砸你的腰。说话之间一抖手，哗啦啦，唰，一道铁球空中抛，耳轮中就听着嗖嗖噗噗的连声响，穿透了匾上的宣纸，铁球的声音就听不着。醉鬼张当时就是一愣，这铁球到底打着没打着？说没打着，为何铁球无声响？说打着了，怎么没听着吭声没哀哟？这铁球打的墙上也得往下掉，没下来，是不是在他的手中抄？哎呀呀，不得了，飞贼这个武艺还真高超，这张路又围这个大匾前前后后的看了看，到底有没有飞贼的上边猫着？你说有，刚才跳墙逃跑的是哪个？你说没有，这绣花腰带耷拉的扁脚为哪条？唉，甭管他扁后有没有，我还得提防快想招，不行给他摆点江湖的，他出王府我也好把祸消。对，想到这儿，眼望这个大扁开言道，他口腹蜜饯，嘴吐莲花，暗藏雕啊！扁后的朋友好样的，不愧是那江湖路上的一英豪，我张禄从心眼里边佩服你，但愿能跟你把友交。可惜呀，你在扁后藏得不太妙，那绣花腰带已然使你露了目标，若不是我刚才蛮哄的瞧，咱们俩一块都得把祸招。幸亏那个李三他扔把引走了侦缉队，你才保住了命一条啊！我说朋友啊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你总在扁后藏身，不吃不喝不拉不尿，你怎么能够吃得消？我劝你下来快逃走，要没钱我张禄亲自掏腰包，20块大洋的放在了更楼的拱桌上，如需要就请自取，登登高吧。我张禄说的全都是朋友话，为朋友两肋来插刀，如果你要讲朋友道，好，那就把铁球给我往下抛。醉鬼张的话音还没落，哗啦啦，一对铁球从空而降，直奔他的面门凿。这张禄啊的一声吃惊，飞小急忙忙话不闪身用手抄，就听那个噔噔两声响，把那两只铁球抓得牢，嘴里头连喊好好好，高朋友，可音儿都变了，好字出口都念成号了。这仗路毛骨悚然，心直跳，他知道这球打下的有绝招，暗想到 真正的燕子李三，孩子脸后，我赶快回房取刀柳，偷偷摸摸的隐蔽好暗地里观察偷的瞧，倒看这飞贼怎么样从脸后往下跳，再瞧你去不去跟楼把钱猫，等待时机我暗算你，看这飞贼哪里逃。想到这连忙说，朋友，我失陪了，你在这儿一切请便任逍遥吧。再会。这张龙急忙忙回到了下房，打开了柜，伸手往那柜里这么一猫，不由这个浑身冷汗冒，头发根发炸，心发毛。你要问张龙为什么这么害怕，他是想开柜拿刀要取镖，哪成想把他柜底四角都摸到，刀镖失踪，心内焦，暗想到我的刀镖是何人的，往四外万籁无声，静悄悄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扭回身忙把那灯点着，借着灯光这么一看，见灯座下压着一张白纸条，上边写，我为朋友借刀镖，燕飞南北总归超，子孙后代传家宝，一代桃江为英豪，三年期间不算少，到日奉还在酬劳，别无他意目急躁，要杀强敌血染袍。这张禄看罢百思难解其中意，心里说这都什么乱七大八糟，挑着簸箕大水烧，词不达意，他还写诗，他还拽文。哎呀，不对，这本是一首灌顶诗，词中之意是他借刀去杀人，才被朋友取刀镖。头一句我为朋友借刀镖，这是个我字，燕飞南北总归超，这是个燕字，子孙后代传家宝，这是个子字，历代桃江为英豪，这是个李字，三年期间不算少，这是个三字，到日奉还在酬劳，这是个道字，别无他意莫急躁，这是个别字，要杀强敌血染袍，这是个要字，这八句的字头连在一起就是我燕子李三道别要，道别要，好好一个别要，你盗走我刀镖还不许我要，你这不是七脖子拉屎吃田咬的村里过河带拆桥吗？你说别要就别要了，我要是要呢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可恼可恼真可恼，燕子李，你把我张禄当成了小羊羔，今天我要不打死你，我就枉在人世遭一遭。不对，这个东西不是燕子李三刀，我来时他还在匾后那藏着，他既然不是燕子李，他为什么他又留纸条呢？这个燕子李三到底有多少？不行，我快到外边去瞧瞧。你看看，出了屋，蹑足潜踪，轻抬脚上的脚步轻快赛礼貌，嗖嗖嗖，陆夫豪行窜到了一棵大树下，隐身注目四下瞧。在这时候，月色朦胧，寒虫叫，扑棱噜噜噜，夜风吹动树叶摇。他心暗想：偷我刀镖的这个盗贼，他必然身上背着刀。如果他来，我在这儿隐蔽，准能看得到。那李三上钢楼，我也正得瞧。盗刀贼，只要是叫我看见了影儿，我就用钢胆把你敲。正琢磨，忽觉这个头上有动静，唰，有一道黑影似风飘，在那月光之下看得准。见此人英姿飒爽，个头高，亭亭玉立好威武，双肩暴龙马鬃腰，短打扮黑衣烤青钻，在那绢帕头上包，可就是面目看不清，只因为在那荷叶之中不得瞧。只见他 唰唰唰，他使了这个燕子三条水，一步比这一步拔得高。燕子钻天飞到了房檐下，两条腿一弓一绷一塌腰，他使了一个夜叉探海式，手搭着凉棚定睛瞧。紧接着又来了个珍珠倒卷帘，脚挂房檐身一飘，是又打他，双脚就落在这个回廊上。这个玄妙劲儿，张路都忘了再偷瞧，不由得嘴里直喊好，哎呀，差点没喊出来，拿手一捂又给咽回去了，大拇指竖起来多老高。好功夫，真不愧燕子这个称号，身轻似燕的梅英豪，罢了罢了，真罢了，真鸡子要跟他比呀、啊，全都是大草包。要想拿他纯粹这边的开玩笑，我放你三年你也拿不着。醉鬼张正替李三吹牛放大炮，见李三来到这个更楼之上再观瞧，叫两扇小门上着锁。好李三两声岂能把锁猫，咯吱一声锁拧掉。张路一看喊糟糕，完了完了全完了，20块大洋全报销，还有那金条玉器古玩宝了。18年的昧心钱是我连偷带的少，他是不是给我来一个全包了？哎呦，都拿走，我这辈子算白熬。哑巴吃黄连，我是有苦不能道，我让人家拿的，你说又有什么招？哎呀，是 不行，这个东西不能叫他白拿走。我张路不是饭桶大草包，真猴假猴我得比划两下，打不过你算我闹，胜了你我叫你小子跑不了。我的真机对你这么一交，最起码呀、啊、500块大洋我能闹，这不是财神爷把我张路的门来敲吗？哎呀呵，没想到我张路发财的时候到了。哎呀，想到这儿啊，他立刻长了精神，直起了腰了。这家伙反复无常成了天性，可称是那尖巧曲滑，阴毒损坏掉。他就是不耻小人的一个代表，他又是那溜须拍马一个姥姥。可哪知道他刚从树下挺起了身啊，唰，又一道黑影似风飘，把他张路吓得魂出窍。哎呦，我的爸爸，这院是不是要闹妖？忙踏身仔细定睛这么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怒火烧。见此人个头高，夜行衣扎得牢，青绢帕头上包，脚下这个快靴轻又薄，是那背插双刀斜挎镖，就在眼前的房檐了，金鸡独立正往那更楼那方瞧呢。这张路不看刀柄上的彩绸环罢了，这一看左肩膀上背的正是自己的那口刀。哼，好飞贼呀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盗走我的刀镖愣没逃，今天我非要你的命，我把你脑袋开了瓢吧。想到这儿他跨步扬臂一甩手，嗖，接球带风似的直奔来人的后脑勺。这一球打的劲儿太大，张路是咬着槽牙往上抛。这位夜行人看罢了，更楼正然四下扫，嘿，见一道荧光眼前飘，照铁球到掌中给抓住，刚抓住又一道荧光眼前飘。张路第二个铁球又来到，这位夜行人士的甩手还击一踏腰，唰，就听着那吱的一声响啊，二球相碰火星飘，咔啦浪浪浪，两个球全都落在了地。可吓坏了张路老油条，嘴里说啪啪啪啪啪，朋友，你是潜住了还是借道？我这里随便通行无阻挠，朋友你贵姓道个腕儿吧，别忘了人过留名方显英豪。狗张路几句话语刚出嘴，这边夜行人呢朗声大笑吊门高。哎哎，你要问我的名和姓，你休害怕，你站稳了事的腿，别打话莫摔跤。燕子李三是我的名号，大丈夫原有四海任逍遥。 好好，英雄 英雄李三爷，您的大名是那如雷贯耳冲九霄，我想请您下来坐一坐，屋里边备有美酒和佳肴，咱们喝上两桌聊一聊，不 知您能请不能请，也不知能邀不能邀。 哼， 你用钢胆来打我，暗器伤人似的，谁肯把你叫？你假仁假义假客套，你耍的什么两面三刀？哎呀，误会误会，完全是误会，别忘了，原谅吧，原谅我这本府的护院一个保镖。我要知道您江湖侠义道，掐掐掐死我也不敢使用这一招。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兄弟咱们何必动枪刀？ 哼，有什么打算你就讲，不听你穷嚼带臭刀，是不是今天晚上你失了道 啊？你别绕圈子耍花招。 好英雄，直爽直爽，你的英雄本色我得笑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吧，虽然您面目看不清，有件东西我眼熟记得牢，物归原主我得要。 什么东西讲？ 就是您左肩膀上背的那把刀 啊那是我的刀。 哦，既然是你刀，那你就上来取吧，我双手奉还当面交。 好，对嘴上。哈水这个旱地拔葱，刚要飞身抢房上，猛抬头，吓得他险些栽倒，跌了跤。刹那间，这口刀不翼而飞，无踪影似的，只有刀鞘没有刀。啊，莫非说这院真的闹了鬼？莫非说这刀他自己入云霄？是方才刀柄上的彩绸，还在月光之下随风摆，怎么眨眼之间的不见了？想到这儿，定了定心神，开了口：“ 朋友，啊，我那把刀啊，我不要了。 为什么？ 不为嘛，先把你自己的脑袋呀，看看长得牢不牢吧。 呼，狗东西，你再用冷言冷语的戏耍我，我宰了你！”都是做鬼进阴曹。 得了吧，你别跟我唱高调，你先把再把那刀猫一猫。 这位夜行人伸出了左手猫刀柄，没了。什么人手脚这么利索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刀可丢得真蹊跷。夜行人心里的正纳闷，把狗张路乐得开，嘴快撇到了后脑勺了。 英雄，你可真算有一套啊，还没杀人了先没了刀了，等我真不得劲了。 狗东西，我这里还有刀一把，不杀你我的心头之恨怎能休。这位夜行人怒火烧牙，奔红一他右手推哈喇口，啪啦啷啷啷，单刀出匣放光豪，云里翻翅疾风似箭往下跳，叮铃溜溜掐死了天神降九霄。唰，力劈华山刀砍下，直奔张路脑瓜瓢。这张路一晃身形拉开了架，他要是啊醉八仙全身的空手来捉刀。醉八仙似醉非醉，醉中无醉巧，中透醉，醉中透了巧。你看他左倾右斜，上晃下腰，东倒西歪，手无足蹈身发飘。这位夜行人刀似疾风飞雪片，刷刷刷，刀山刀砍刀劈刀剁刀扎刀挑刀戳刀削使绝招。狗张路手无寸铁来招架，他嗖嗖嗖指着毛窜狗闪兔滚鹰翻猪兔狼奔虎扑猴蹦马跳槽。狗张路身怀绝技躲得巧，这位夜行人士的武艺精湛刀法高。正交手，忽听那房上有人搭了话：“呆，胆大的狂徒休想逃！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冒充我李三明何姓？你招摇撞骗为哪条？要动刀，我已然在你的身上取一把。来来来，咱们见个分晓，玉帝高。”说话间呢，燕子飞身刀光闪，才引出来真假李三双对刀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又一起欣赏了长篇快板书《燕子李三传奇》第三、第四回的内容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您啊一起继续欣赏这段李派快板书的名段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山笑水笑人欢笑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吕继红、张也演唱。 心花美，梨花俏，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。 白岭长，喜鹊叫，再不见黄沙，这日无飞鸟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。啊，我们欢乐纵情歌唱，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流淌，流淌，在我们心流淌。哦哦哦， 这儿是古铜色的，这儿是莫兰迪色的， 那儿是 ins 风，那儿是轻奢风，那儿是简美风， 说的是哪儿啊？ 全包园的1:1实景样板间啊， 原样搬回家，一平米只要999，我的风格我做主。 打4006668866报名就送全屋名牌家电，我的预算我做主。 广告一小时内进线，还送净水机。